说一声早，你想考文好，他会敬你一声好，你也向他说声早。做人要圆滑，不能不虚假，为要表示有修养，只能扮作大傻。